难中，难平万重，随风飘送。它好像是醉呀醉醒我相思梦，它醉醒了我的相思梦。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。旧日情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人亡呀，船在一起不离分。哎呀哎呀，浪呀，船在一起不离分。 有心暗来 谁说这算是情愫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天的故地，无言又路过，如有好感夜，谈话中可讲起我 身体的痛楚，光阴再擦洗过，你会否想起我，仍怀念着